生产要织布，

月亮长毛，不可小瞧。大雷大雨，地动山摇。 领导你 却悲叹，日暮没有霓虹深深，我便是心事走肉似魂灵，心事走肉似魂灵。 哎，平，快起来！ 我不怕。哦，凤啊，我要感激你，是你让我走出了黑暗阴影，是你复活了我死去的心。我要把你的美好纯净注入我悲切的灵魂，获取生命的青春。 皮，给你 活宝。我们一块生活。 平，我会好好伺候你。 凤啊， 难寂寞平生深心里陪我温馨，父子你是我如今的本 来你，经过一

好，我宽恕你们呐、啊，平儿过来。从头进城，不许不告白门。什么事吗？ 父亲，我有一个请求。 说吧。 父亲在上海的钱庄缺少人手。 是啊。 我想到那里去。 怎么，你要去？ 去干犯四业。 你要去也好。 不，仆人，雷雨就要来了。 把窗户关上。 梦尘灰，我愿重走俗人。

的女人。30年前在江南就像这样的客厅，你那上等父亲就曾经引诱过一个下等女人。 你不要再扯这些， 难道你忘了你的亲生母亲？你就是她的私生子。30年前你父亲被她跳火死尽了。 我的母亲，她不像你，她懂得爱，她没有对不起我父亲。 可你对得起你的父亲吗？ 你不要再说了。我为什么还要活着？ 听到没看到？ 什么事？ 罗马来了，我富裕的差事拜托太太关照关照。 关照什么？

没去啊。 娘娘，你还不知道，刚才王玉梅家又打了四门叫喂，导航大门我喊了五度喊大声去找那张小了。 当真？ 当然是真的了。 听说是弟弟名人去找他，不与我心中乱世骂。 哎呀，弟弟呀，弟弟，你得饶人之天饶人，就比姑姑将他真王法。别为他咋急啊，他虽是本人像下人，为娘救人到庙内，我听他进屋本地分明是一下他的泪，再看他本面红人，不合气浑身不准半点鬼，举止行动都笨呀，难把他的真相给，谁信他是个中天好，谁信他为娘娶人来，分明是那家一书生，扮作乡民到庙内。弟弟呀，弟弟，你再做名人。

小女儿她的肩发高肩在今天落在人那王人一见气不奔她要与我儿人过家珍第十三儿兵两人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奔我的儿门红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宗保的儿子燕京的神他越过曾祖母守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不加才反击这元帅营说太君为父要尽忠命我挂帅去平财人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宗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四顾包朝臣我会应付这山水不我老不凭你才人 他心里有点不服气，但他也不敢出声。见此情，我心是明镜，我杨家八王恨，只留下这一条根。难道是你不诚心？我诚心，我叫他今一时来仗义子，不加官叫真临兵。杨宗保，我不是破天门的末日鬼影，是凡尘转到了东，我们老夫老妻要平马迎宾。